saying things like I refuse to look back thinking days were better just because of you. Wow.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I.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了解一下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举办情况。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于2010年2月12日至2月28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举办。此次温哥华冬奥会设置了7个大项、15个分项、86个小项比赛，来自世界各地82个国家的将近2600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Approximately 2,600 athletes from 82 nations participated in 86 events in 15 disciplines. Both the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were organized by the Vancouver Organizing Committee.The 2010 Winter Olympics were the third Olympics hosted by Canada and the first by the 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hosted the 1976 Summer Olympics in Montreal of Quebec and the 1988 Winter Olympics in Calgary of Alberta. Metro Vancouver is the largest metropolitan area to host the Winter Olympics, though Calgary is the largest city to host the Winter Olympics.They will both be surpassed by Beijing in 2022.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Event, 比赛项目。E-V-E-N-T, event. Approximately 2,600 athletes from 82 nations participated in 86 events in 15 disciplines. 来自82个国家的将近2600名运动员参加了15个分项、86个小项的比赛，这里的比赛项目就是 event。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2000年前，驮着茶叶、丝绸和瓷器的商队，踩出了东起长安、西至罗马的丝绸之路。如今，沙漠未改容颜，千年辉煌丝路再次启程。 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福建、江苏，2018我的冬奥梦双语小记者大赛走出北京，落地全国，历时七个月，即将迎来备受瞩目的全国总决赛。2019年1月，我们在鸟巢不见不散。松下电器作为奥运会全球正式合作伙伴，对本次活动进行了特约赞助，并希望以其优质产品和卓越技术支持青少年更好的成长与发展。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It's 6 p.m.